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1集，林家祸事。那一瞬间，沈坤修脸上极快地掠过一丝异样，眼神也不由自主游移了片刻。许多人在心虚的时候，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反应。虽然持续时间极短，但唐范的眼睛一直紧紧盯住对方，自然也不会错过他表情上的任何细微变化。范知府和吉敏都没想到唐范会选在这个时候跟沈坤修翻脸，两人面面相觑，又不敢劝，只能尴尬地坐在那里。沈坤修脸色涨得通红，指着唐范： 你再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明天就上书弹劾你。 他一发怒，唐范反倒笑了：你弹劾我的次数还少吗？若不是你的奏疏，朝廷怎会再派钦差过来？沈坤修，我问你，当初你明知道那五名评卷官与科举案有关，为何还不等朝廷钦差过来就急忙放走他们？沈坤修不愿意回答，又不能不回答，只能闷声道： 因为当日据我的查证，五名评卷官并未参与作弊。 你这话只能哄哄五岁孩童吧。当日院试之前，一共有16名考生在清风楼每人花100两买了消息，说只要在文章里掺杂大成也三个字就能高中。若这个消息是假的，那么这些人就不可能全部上榜。而当时的情况是，院试放榜出来，这16人悉数榜上有名。若这其中没有评卷官在互相勾连，单凭他们这三个字又能拿到什么名次？事情发展至此，沈学台你没有及时发现，充其量只是失察之罪。而且后来你将那些有作弊嫌疑的考生集合起来，让他们重新考试，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你事先的确是不知情的。但是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，你就处处与我过不去，不仅拒不配合，还事事阻挠。你明知道那些评卷官其中定然有收受贿赂之人，也明知道我一来就肯定要从他们身上查起，却偏偏还要放走他们，宁可让自己背上更大的嫌疑。即便在那六个人死后，你依旧不肯吐露半点事情，只会一味否认。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，那个卖消息给考生的人必然与你关系匪浅，你就是舍弃自己的功名前程也要保住他，是也不是？ 哼，一派胡言。 他起身就要拂袖而去，早就守在门外的席敏与韩金二人却直接往前一站，冷冷瞧着他。沈坤修恼羞成怒地回头： 唐范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还要强行给我定罪，禁锢朝廷命官吗？ 唐范没理会他，继续娓娓道来：先前范知府曾经说过，白鹿洲书院的山长年事已高，山长一直出缺，想当下一任山长的不在少数，但最有资格角逐的莫过于那五名评卷官，只因他们都是吉安府地界的书院山长，论资望不相上下，若能得到学政大人出言推荐出任白鹿洲书院山长，想必就更有把握。你生性清高，素爱清明，想必是不屑听他们逢迎巴结的，连贿赂也未必会收手。但你不会，不代表别人也不会，能够代表你的意见又让那几个人言听计从信以为真的，除了令公子还能有谁？沈坤修铁青着脸一言不发， 他本来就不是善于言语之人，此时更是想不出反驳唐范的话。但唐范也没容他仔细思考，很快就道：我猜啊，令公子也许原想从你那里提前得知考题，好拿去兜售，谁知道却被你一顿好骂，所以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索性直接冒用你的名头，私下与那些山长接触，许了他们不少好处，然后又事先与他们约好，但凡卷子里出现大成也这三个字的，便一律录取。可惜等你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为时已晚，但你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独子出事，所以故意处处与我过不去，为的就是让我查不下去，顺道让我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。哼，如果案件就此了结，你大不了就是个查办不力、丢官弃职的结局。令公子身无功名，若因勾结考官、兜售考题而事发，就算死罪可免，活罪也难逃。所以你才千方百计要为儿子开脱，甚至不惜破坏自己的清誉，让别人觉得你就是个顽固不化的糊涂官员。范知府和吉米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一切，他们不知道唐范是如何推断出来的，但这些条理分明的话一入耳，他们不由自主就信了七八分。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沈坤修，似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答案。沈坤修神色变幻不定，看着唐范的目光也很复杂，说不上是憎恨，还是感慨。他因为性格所致，难免自命清高，纵然有闻名在外，但仕途却不是很如意，人缘也只是平平，能够当到一省学政，差不多也就到头了，想再往上直接进礼部，只怕很难。与沈坤修在文坛的名气比起来，有不少人都在背后说他难相处，但沈坤修并不在意，依旧我行我素。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官场上贿赂成风，他却半点不受，并且以此为荣。可没想到，自己爱惜了一辈子的清明，到头来，竟然会栽在儿子身上。他更没有想到，最了解自己的，竟然是过来调查自己的人。事已至此，唐范已然猜出沈思，就算沈坤修再万般不承认也没用，只要唐范将沈思抓过来一问，以对方的性格，必然不一会儿就全部招认了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沈坤修自己来说。 唉，那六个人不是我杀的，林真的死也与我父子无关。 但你应该知道凶手是谁。沈坤修沉默不语。就在此时，外头有人匆匆跑进来，却是知府衙门的一名衙役。 大人，我们找到林通判了。 范知府腾地站起来。 在哪里？让他进来。 就在那座老城隍庙里，人已经死了。 此时便又有林家的下人气喘吁吁地进来，对林家管家和陈氏道： 太太，我等去了白鹿洲书院一趟，没见着二少爷。二少爷的同窗说，二少爷在回来奔丧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了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其他人尚且只是震惊罢了，唯独陈氏眼前一黑，直接昏了过去。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得所有人骤然之间都有些发懵了，尤其是林家人。起初陈氏与管家他们还半信半疑，只以为唐范是在危言耸听，没想到噩耗竟然真的降临了。林家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不说陈氏直接晕过去，连管家都手足无措，呆若木鸡。范知府和吉敏他们震惊过后，便都齐齐望向在场身份最高的唐范。你们发现人的时候， 可怜病周围都探查了，那老城隍庙又是在何处？那衙役想来是众衙役的头头，说话倒也井井有条。 这城中有两个城隍庙，分别在府城东西两边，前几年建了一座新城隍庙，老的那座因为靠近郊外，便日间废弃了，周围还有人去，就算有，也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偶尔去那里避雨罢了。小的们原本也没想到灵通判会在那里，结果好半天才找到那里去。当时小的们就在城隍庙四周查探一圈，并无发现可疑人物。 尸体呢？ 已经抬回来了，就在外头，您可要看看。 快抬进来。尸身很快被抬了进来，陈氏已经被送入后堂休息了，否则看到这一幕，怕不又是一阵撕心裂肺。林逢源的确是被人杀死的，伤口在后心，一刀捅进去，偌大一个血洞，饶是神仙也去了半条命啊。更何况林逢源不是神仙，他也等不到别人去相救。吉安府衙役发现他的时候，人已经死透了，身体底下一大滩血，殊为可怖。不需要唐范开口分析，在场许多人也都能想到，凶手可以从背后杀死林逢源，一定是趁他毫无防备下的手。而林逢源出门的时候，身边还带着一个长随，如今这个长随却已经杳无踪迹，那么凶手十有八九就是他了。鉴于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林沈两家三代的恩怨，范知府与吉敏下意识就朝沈坤修看过去。沈坤修接收到众人怪异的目光，登时面红耳赤。 你们都看我作甚？他父子二人的死都与我毫不相干，若是我杀的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 唐范没搭理他，他想的与众人不大一样，眼下最要紧的也不是沈坤修，左右有席明他们在，对方插翅也难飞。所以唐范先问管家，那个叫来旺的长随，他的来历你想必也不知道了。 是，当时老爷带他回来，亲自指了他贴身服饰，我当时还有点疑虑，想多问几句，却被老爷骂了一顿，就不敢再问了。这事情怎么，哎呀，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？ 你们家可还有像他一样来历不明的人？ 没有了，除了他之外，林家上下都是知根知底的。 唐范让管家先去找方才那幅大江东去图，可是管家带着官差在林宅上下一通搜索，也没能再找到上回唐范看见的那幅画。非但如此，唐范亲自去了林逢源的书房和卧室查看，除了平日的公文案牍，也未曾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若不是林逢源父子接连出事，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六品官员之家。事到如今，虽然大家嘴上没说，但心里都觉得沈坤修的嫌疑是最大的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仅仅因为陈年恩怨，沈坤修就杀了人家儿子，又杀了人家老子，也未免太丧心病狂了。若最后果真证明是沈坤修做的，这将会成为大明开国以来一桩天大的丑闻。朝廷命官不为民请命，反倒成日里互相倾轧，甚至到了谋害性命的地步，这不是丑闻又是什么？沈坤修从一开始的勃然大怒，到现在渐渐有些麻木了。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负着手，抬头看着房梁，也不为自己辩解，神情孤傲，格格不入，大有世人皆醉，我独醒的感觉。也亏得是唐范不与他计较，若是换了其他人来，看见他这副孤高模样，就算不落井下石，只怕也要心生恶感，狠狠刁难一顿才罢休。 这时，站在唐范身边的丫鬟小周忽然凑过去对着他耳语一阵，形容亲密，简直比那位正经的乔表妹还要放肆。陆灵犀看得扎眼，只是不管唐范也好，小周也罢，两人都视如等闲，仿佛再自然不过。唐范似乎听小周说了什么，转头就问管家，平日你们老爷有没有什么地方看得最重，不让你们进去打扫或接近的？ 你应该是说书房吧，这书房是老爷办公的地方，轻易不让人进去，不过白天都是吉祥在打理，也谈不上什么禁地。 但书房方才唐范已经去看过了，的确没有任何发现。没有了吗？你再仔细想想。管家想了想， 哦，倒是有一处，但那是个杂物间，从前堆放着一些杂物，这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爷就给锁上了，也没有人进去过。 带我过去瞧瞧。 啊，您这边请。 他带着唐范一路来到后院柴房旁边的一间屋子，范知府和吉明等人都按捺不住好奇心跟在后面。他们早就听闻唐范破案高明，但一直未能亲眼见到，眼下这桩案子看似简单，实则内里关系纵横交错，沈宽修明摆着嫌疑最大，唐范却舍下他，找起林家一幅名不见经传的画作来。范知府等人不敢贸然阻拦打断，心里难免不以为然，想瞧瞧唐范是否当真断案如神，名副其实。没有钥匙，那屋子自然打不开，不过林家下人不敢强行打开，不代表别人也不敢。陆灵犀上前一脚，直接就把锁头踹断，门户大开。里头今年不见打扫，一走进去就烟尘漫鼻，众人都禁不住咳嗽起来，一边以手扇风。管家又让人找来几盏烛台，先进去放在各个角落，大家这才瞧清了里面的情形。果然如管家所言，这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杂物间，到处堆满了府里原先被弃用的东西，另外还有不少箱子，打开之后里头放的则是各种书籍，也有些布匹，但不管是布还是书都被虫蛀得厉害，完全没法再用了。 大人，如果我家老爷不想让人看见那幅画的话，只怕一早就烧了了事，不会还放在这个地方啊。 我不是为了找画。 啊？那是…… 唐范没有再回答他的问题，转而对陆灵犀道，你们再四处找找。众人应诺一声，连小周与铁柱也加入寻找的行列。杂物间被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正当所有人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发现的时候，铁柱忽然道， 大人，这里下面是空心的。 所有人循声望去，便见他伸手在角落敲敲打打，过了片刻， 这里有条缝隙，要用工具才能撬开。我有，我来。 陆灵犀从身上摸出一把薄如蝉翼的匕首，细看锋刃上还微微闪着青光，后者直接就被插入地砖之间那条机不可见的缝隙之中。陆灵犀微微使力，整块地砖便直接被起了出来。等到旁边席明拿来烛台一照，众人都不由惊呼出声。